怎么样啊？ 好看，瞧瞧我闺女这衣裳选的也好，那花戴的也好。哎，天不早了，该走了，该走了。 夫人带领女儿先行，我随后就到。 好，等着我叫车把式。车把式。 忽听东家叫，急忙就来闹。东家奶奶，哎呦，东家奶奶， 哎，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 我要回娘家，车给我套好了吗？ 哎呦，车呀，早都给您套好了。 好嘞，您就等着吧。 哎，您等着。 走了我把下界进呐、啊。手要顾啊， 天不门牵挂火绳啊， 这瓷器铺里头满落着满呢， 当不门牵挂王土啊， 你用用提起我出城去呀、啊。 车停了， 好嘞！ 车把子，叫门呐！ 开门嘞！ 岁月人增寿， 春满乾坤福满门， 是哪国来了呀？ 是啊， 齐地地位， 齐地地位， 齐地地位， 哎，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， 请坐 请坐， 啊，齐地长一向好， 齐地地位一向就好， 燕儿见过舅父舅母， 参拜舅父舅母， 罢了。啊，尊亲儿快来， 儿来了。 受旦日亲奉去满门，母亲唤儿何事？ 啊，儿啊，你那姑父姑母表姐来了。 怎么，表姐来了？表姐哪里？ 表弟哪里？ 表姐哪里？ 表弟哪里？ 表姐 草地。 拜见你的姑父姑母， 儿参拜姑父姑母。 哟，这孩子都长这么高了。 尊青儿敬言拜谢， 姑母。 我们前来给你拜寿啊， 哪有一大百孝之礼呀、 啊？是啊， 哪有不拜之礼呢？ 哦，如此，叶兰儿上前替娘代拜，要给你舅父舅母多磕几个头。 儿知道了。 寿，子孙孝满堂。

你弹琴。 我对你弹琴。 我对你弹琴。 我对你弹琴。 我对你弹琴。 你对我弹琴。你对我弹琴。你对我弹琴。

花泽西叫我

眉不展的呢？ 我们小姐有心事在怀。 哦，有心事，我明白。小姐既是有心事，何不到外面去散散心、解解闷呢？ 我本闺阁落女，岂能远游？ 咱们也不到别处去，就到自己的花园看看花儿，也未尝不可呀。 你说气得了？ 气得了， 气得了。如此说来，咱就走。 我也去。 都有你。 你去 到前厅伺候老爷夫人去啊！哎，老爷夫人要问，别说姑娘下楼啊，好好说，哎、说好了，咱们找个好女婿啊！哎， 阮妈妈 有 带路了， 下 听众朋友，评剧《花为媒》今天就要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听众朋友，再见。